世界吗？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吗？一起穿越这孤独的宇宙吧。全部对手得到了最后，赢不得一颗真心为我。也许因为不同，拼贴不出结果，要的不是我的寄托。你说你爱我，却又让我走，甜蜜的借口掉一夜的痛。你说你爱我，只有你懂我，昨天犯的错变成一辈子的祸。你别说我不懂，分开是天长地久的一种，我不能相信那是你说的。到了尽头，有没有说不出又代表了什么？最好的有太多，心动过，退缩了，放弃了谁的错？拼过全部对手，得到了最后，赢不得一颗真心为我。也许因为不同，拼接不出结果，要的不是我。你说你爱我，却又让我走，甜蜜的借口融不掉一夜的痛。你说你爱我，只要你懂我，昨天犯的错

在你面前哭，不想在你面前输。到底是谁的错多过于对方的爱，缘来缘去不如看看走过 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如先，欢喜过大年。 一定要幸福，你吃过太多苦，再次靠终于可以满足。一定要幸福，曾绕过太多弯路，到此刻终于结束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